情况有多危急，所有人都看到了。呼啸山庄的人也想救，但实在是有心无力的。远点的来不及赶过来，近点的全被刚才唐柔战斗法师的攻击给拍到扫到了，此时脚下拌蒜。这种晃动是会真实的体现在视角里的。如此晃动的情况下，普通玩家真没几个还可以准确操作的。打断不可能，现在就看赵玉哲自己能不能脱身了。看到对方的战斗法师冲过来，又被捉云手抓回去，呼啸山庄这边也是受到启发，同团队各种豁免，肯定是无法用这技能拉回人的。那个近战法师肯定是被临时踢出了团队。如此想着，马特西风一边招呼工会的气功师赶紧上来拉人，一边也是把赵宇哲的分烟井给踢出团队。分烟井此时已经被捉云手彻底拉回了，毫无悬念的，没等他落地的那神圣之火就已经沾到他身上了。什么瞬间移动的就别想了，法术被封印的时候，任何角色就是能搞点普通攻击的一个武夫。元素法师这种角色速度上追求的是施法速度，而不是攻击速度，真要举着法杖来几套棍法，速度不能说慢镜头，但也绝对会慢到让近战职业的玩家们很不适应。近战职业哪怕是用重剑、战矛这类本身攻速就差一些的武器，但在其他装备上终归是很重视攻击速度这一属性，所以真没人能慢成元素法师这样。但是赵玉哲可是职业选手啊，职业选手对自己的技术再自信，作为元素法师也不可能完全不预备着被近战后的应对手段。就在被捉云手捉来沾到神圣之火的一瞬间，他已经果断更换了武器，攻速极慢的法杖换成了最快的魔杖，这一下提升也是相当可观的。再然后鼠标一推，分烟井十分霸气的落地就是一个哆嗦。然后赵玉哲就听到身后的悟道君诧异的声音： 不是吧，最佳新人，落花掌也是技能啊，神圣之火的作用你不懂吗？ 坐在电脑前的赵玉哲这回是真的脸红了。是的，这一瞬间他脑子里浆糊了，他光想着赶紧来点近战手段脱身，所以换了武器，然后就是一个落花掌的操作，想把身前的人推开再说，结果完全是把神圣之火这回事给忘了。神圣之火是全技能封印的，这还不同于元素法师所会的那个技能魔法禁锢。魔法禁锢封印是法术类技能，对于战斗法师的这类武技却是不会起作用的。不过赵玉哲此时的这一失误纯属脑子短路，倒不是把两个技能给搞混了，这落花掌的操作下去，技能当然是出不去，结果就见角色傻瓜一样的一阵颤抖，更郁闷的是居然还叫眼前人给看穿了。一片哄笑声中，分烟井倒地了。因为这一重大失误，赵玉哲羞愧的精神彻底不集中了。旁边唐柔的战斗法师一个圆武棍过来，直接将分烟井甩翻在地，所有玩家蜂拥上来，七手八脚的那叫一个热闹。赵玉哲当然也是收到了马踏西风将他移出团队的系统提示，他倒没误会，猜出了马踏西风的意图。但是此时视角转了一看，分烟井身遭一圈已经全都是人了，捉云手又不是隔山打牛，哪里捉得到他呀？赵玉哲试图最后挣扎一番，手中魔杖一甩，普通攻击随意性是最大的，完全可以玩家自己掌握。赵玉哲操纵分烟井的这一甩，基本就是个战斗法师的霸碎模样。当然普通攻击不可能有技能霸碎那样的判定和威力，但敲人脚踝上该有的效果还是会有点。只是很遗憾，他这一扫还只是开了个头，就已经扫不下去了。 唐柔的战斗法师战矛往地上一戳，硬是把他这一甩给招架掉了。这战斗法师绝对不是弱者呀。赵玉哲现在想明白这些已经太迟了，众玩家各种武器挥下，转眼间就已经把他给消灭了。赵玉哲飘起的灵魂视角看到那帮家伙貌似在哄抢分烟井爆出的装备。呼啸山庄那边呢，气功师们才被调集到队伍前列，但却茫然地完全找不到出手的目标。马踏西风振臂一挥，呼啸山庄的玩家强冲上来，但是对于赵宇哲来说，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他哪有脸还站起来再起来冲杀呀？怪只怪自己太拖大，太不把网游里的一切当回事了。赵玉哲下线了，角色也没去复活。这角色也不算是他的，这是俱乐部工会的东西，用罢他还是要还给马太西风的。他原想趁着假期没啥比赛，在网游里好好出出风头，结果却没想到是这么的出师不利，挂了两次啊。呼啸山庄的这么多玩家，有人在今天的战斗里挂过两次吗？赵宇哲已经不想再在网游里出什么风头了，和这些玩家混在一起只会让他觉得尴尬，他现在连怎么把账号卡交回去都有些手足无措。工会工作室那边的人会怎么看他呢？赵宇哲坐在电脑前发起呆来。呼啸山庄的人疯了一样的冲杀过来，叶修连忙团队里指示， 意思一下散了，看他们走不走。 之前的退位防守让一展天下的玩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空间，此时呼啸山庄又一波冲上，终于也可以像其他三家工会的人一样做做样子就散了。呼啸山庄的玩家一冲到跟前，立即就见分烟井已经铺地的尸体，一时间好些忠实的粉丝都愤怒了，但马踏西风却是又一扫好友栏，得，小赵同志直接就下线了，看来受伤不轻啊。眼下精英团队里玩家的愤怒那就不在马踏西风的控制之内了，这无关利益，而是关乎尊严。战队的选手被击杀了，所有人都想出了这口气。 哎，亏大了呀！ 马踏西风心下叹息着，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部下愤怒地去找一展天下的玩家算账。而这时候他也留意到岳云、昭华、贺武三家工会的玩家开始有动作了。可不是，他们原以为贺武目的就是冲出去，当然很有默契地放放手就算了，结果此时呼啸山庄真是一副不肯罢休的模样，那作为同盟军的他们哪里还会干看着呀？飞快的指示后，三家工会的玩家也齐齐动手了。半个多小时过去，赵玉哲游子在发呆。在职业圈他说不上叱咤风云，却也没有过这么凄惨的时候，怎么反到了网游里反倒是弄得丢尽了脸面？正出神儿，突然敲门声响，赵玉哲回过神来，再次确认了一下，确实是自己的房间门。假期来临，选手要继续在俱乐部提供的地方住宿，俱乐部当然也不会介意，但是绝大多数选手假期都会选择离开，或回家或是出去旅游，就算还是要玩荣耀，却也未必就要死守俱乐部。呼啸战队这边除了赵玉哲就再没别的选手了，此时还会敲自己的门的。赵玉哲过去打开房门，看到的是工会会长马踏西风，顿时沉默了。马踏西风也是硬着头皮上来敲门的，赵玉哲都直接下线了，而且一直没上，此时是个什么心情马踏西风多少可以想象得到，但也就是这个原因他才不得不来。 虽然他们工会部门是完全不用对职业选手的状态、成长之类负责，但是马特西峰首先可是一个呼啸战队的大死粉，队里最佳新人突手打击，他觉得自己既然有这个条件，实在应当当仁不让地来宽慰一下。尤其是他知道现在选手这边除了赵玉哲没有别的人在了。门打开一看，赵玉哲果然情绪很低落，和一大早上跑过来要账号卡时的神采飞扬像是换了个人一样。 我看到你下线了，一直没上线，就过来看看。 马塔西风说道。 那边怎么样？赵玉哲问。死伤惨重啊。 马塔西风实话实说了。赵玉哲不在了，四家工会齐出手了，他们呼啸山庄哪里招架得住？更何况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冷静，呼啸山庄最后那就是个全军覆没的结局。说死伤惨重，那都是马塔西风谦虚。赵玉哲也没有对此过多的询问，只是突然又发起了呆，甚至忘了把马塔西风往屋里让了让。马塔西风不得不用咳嗽打断一下尴尬。 没什么了，这种事儿网游里天天都有的，更何况他们是四家工会联手，还有叶秋这样的职业老妖插手，别说咱们呼啸山庄了，就是三大工会落到那阵势也只能是这下场。 马塔西风如此说道，当然就是为了缓解赵玉哲此时心中的尴尬。这最佳新人他完全看得出来，冲进网游大概是觉得天下无敌的，结果挂了两次，第一次还可以说是落了单了，第二次那可是人群中的首当其冲啊。别说职业选手了，像今天的霸气雄图的蒋游，一展天下的展楼兰，这些都是工会会长，就他们这一照片就被干掉，都是很没面子的事。职业选手总比个会长要金贵一些吧。 你不用安慰我。 赵玉哲不是傻瓜，听得出马塔西风的来意。 哦， 马塔西风也实在不敢说太多，赵玉哲的心气儿挺高，他怕说多了这新人误会自己小瞧他，那可就适得其反了。 总之加油吧。 马塔西风最后只能这样不痛不痒地来了一句。工会里的玩家矛盾他调停一下还行，给职业选手做心理辅导他也抓瞎呀。 他们一起的有一个战斗法师，还有一个流氓，那都是什么人？我看他们好像和叶秋的悟道君一样，头顶没有工会标记。 赵玉哲问道。 哦，这两个人其实用的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角色，那个流氓的角色叫包子入侵，战斗法师平时用的角色叫韩炎柔，这两个人都是叶秋从第十区起就一路过来的。 马塔西风也早留意到这二人了，看职业直接百分百就断定了。 包子入侵，韩炎柔吗？ 赵玉哲默默地记下了，同时回首指了一下那边桌面。 分眼井的号我继续用一下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 马塔西风连忙答道。